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营养师伯君。在中医啊，里面常说一句话，叫做“调元固本，气血充盈”哦。那我们身体的能量啊，跟健康，要靠气血的滋养，才能够维持哦。不过啊，我们现在现代人，因为熬夜、压力大、饮食不均衡，经常啊，在这个生活中啊，或者上班过程，出现像疲倦。免疫力下降啊，气血不足的情形，甚至有时候觉得有点神经衰弱，血液循环不佳的一个状况。所以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资深的老中医哦，同时呢，也是我们嘉宾集团的创办人李文斌先生，他更是我们养生宝的研发者。那这款养生宝呢，它结合了传统中医上补肾益气、调和阴阳、强化气血的智慧哦。同时啊，跟我们现代的分子营养技术来一个高度的碰撞，那碰撞出一个高浓缩的一个精华，那它专门针对我们神经健康啦、免疫调节、甚至造血与血液循环做出全面的支持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研发的初衷开始聊起，了解这养生宝背后的一些理念跟故事。那我们欢迎总裁。 哎，你好，大家好。 那总裁啊，想先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有设计这个养生宝动机是什么？ 当时会做养生宝，因为中医里面就讲了，肾是先天之源，也是后天之根本，那主宰我们先生的气力、意志力啊、跟耐力啊，这都是属于肾的守管下，对人体的健康来讲最重要的。养生宝里面它也有顾到心脏。因为心肾心火能下降于肾，肾水上升于心，以致水火交融，所以你固肾也必须要固到心脏，君臣佐使关系。那时候就是为了想一个让所有的人都能保养到比较严重的健康，所以呢，我就是研究了这个养生宝，开始是水木状，水木状是也是专攻肾脏。但是呢，后来我发现说，这个整体来讲呢，还有它比较不周全的地方啊，所以我就后来去研究这个养生宝，让它能全面性的这个健康都能够保养到这样。 哦，所以养生宝算是水木状的一种升华版。 对。 哦，而且刚提到说，其实这个肾主水，心主火哦，所以要达到一个水火交融的状态。不过我这个让我想到，因为现代人。拢讲啊，心火较大吼，就是有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啦、饮食失衡，是心火都比较大。这跟那种人家说他上火是有关系的吗？ 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你火气大、心火大，那是因为你的情绪的问题嘛，或者是你或者熬夜啊，或者用脑过度啊，劳心啊、劳力，那就会产生心火旺盛。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 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那在生活中比较有什么样的状况，或是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容易有刚提到这个心火旺盛啊，或者是说需要来补充这个养生宝？ 心火旺盛这个就不能谈到养生宝去处理这个心火，心火那是要另外一种配方哈，专门来降心火的，那不是说用这个养生宝就能降心火，养生宝是属于补性啊，火是火气是不能补的。 哦，所以养生宝重点是补肾的肾水部分啊， 对， 去平衡现代人心火旺的地方， 补肾、补心、补肝。 哦，哇，这样养生宝听起来是对整个五脏六腑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的概念。那这样听起来好像也蛮适合现代人，就不管是谁都需要吃这个东西。 对，没有错，因为现在的人只要用脑过度的就伤心。熬夜过度，他也是伤心。 那失恋会伤心吗？ 失恋，对，当然会伤心啊。 情绪上的这个问题， 是啊，情绪就是情绪嘛。那我们中医不是讲的七情六欲嘛？ 对， 七情是喜怒忧思悲恐惊啊。对不对？造成我们的五脏六腑多少的郁结现象 啊。 所以你是什么样的情绪啊，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病症，对呀、啊。而且心火比较会旺盛的人，大部分都是会生气，熬夜或者是吃的东西 喝酒， 要吃的太多， 个性比较急的人，其实也比较容易， 也是会。 其实这些讲起来都是现代人的一个状况。我那这样听起来，养生宝真的适合所有人来使用它。 对， 那在使用这个养生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唯一的就是有感冒就不要吃， 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有感冒就不能吃？ 因为我们那个都补心的东西呀、啊，补心脏的，比如说人参、八参这一些东西啊、嗯，都是有在我们的养生宝里面。补心的东西有感冒的时候，你吃下去呢，这个脖子会发紧或背部会紧。现在很多人为什么不去按摩理疗？就是因为他们感冒累积了以后呢，这个脖子都会紧，整个背部啊、这个都是会紧绷， 缩起来呢。 所以感冒你一定不要吃养生宝，等感冒吃好了，你再继续吃。 其实这个非常重要、感冒记得哦，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感冒过程，养生宝就先暂停，但等你感冒好了之后呢，就可以继续服用这个养生宝。那总裁会想问说，当初养生宝里面的配方在设计上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原理或者是原因吗？ 当然是有原理啊，你要补肾你一定要补心，心火水火交融，那个阴阳才能达到平衡。心没有补，肾水没有补的话，这个心火跟肾水隔开，这火气会上升，升到头部去，或者也是升到肺气，也会造成肺发炎啊，或者是头部啊，会等于是发炎现象啊。所以你在收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到，如果不是这样啊，还要关系到这个胃脾胃的问题，因为这是五行，五行的相生相克啊，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啊，就木属肝啊，肝生火，心是火，所以木生火，心脏呢它属火，火在生土，要遇到脾胃的问题啊。脾属土，土能生金，肺是属金啊，金再来生水啊，肾属水，你只要肺气啊充足啊，滋润啊，那么它的自然而然的肾水它就能生来。所以也要考虑到肺的问题。你要能吃肺阴的补肾水，强心强肝强肾嘛。胃你要保持它的这个胃的功能哈、能够正常运作。是啊，所以考量的话，是说一个处方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考量它五脏六腑整个的互相关系。所以我就才设计这个全能量养生宝出来。 哇，所以听起来养生宝它不是像市面上，因为现代人啊，年轻人可能在上班族，如果觉得、容易疲劳、容易累，都会吃什么？吃那种 B 群啊、喝那种什么能量饮料啦，什么牛磺酸啊这些东西。 对， 那听起来，因为那些东西说实在，它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对， 让你现在、好像有精神，但其实只是榨干你的体力而已。 对， 没有治根本。所以听起来我们的养生宝真的是从五脏六腑的调和作为出发点，从源头去改善 滋养它，我们五脏六腑的所需要的这些能量达到平衡，它才能正常的运作，它自然就健康了。它不是说、你缺少了什么营养你就缺吃什么营养，当然完全能正确的抓住说你这个身体确实是缺少什么营养所造成的，对补充那个营养，那是可以的。但是你平时保养的话呢，你已经五脏六腑，你已经必须要去把它顾虑到。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现在生活上饮食都讲比较精致啦，所以不是只缺一个营养，就是其实所有的营养素都缺一点、缺一点、缺一点，要扛着、要扛着、要扛着。然后又熬夜、又晚睡、又不运动，所以才导致现在那些身体都出状况，五脏六腑也都不好。所以从这样一个养生宝的方式原理，其实真的是很适合现代人来做使用。 自古以来啊，中医啊在讲的就是说五脏调和，阴阳都要达到平衡。因为五行有相生有相克嘛，那你就肝气太旺，肝属木嘛，木克土，肝气太旺的话会造成我们的胃气就不能生长，胃就会上。胃气就会胀，你会就吃不下饭，或者会造成胃痛嘛。那个我在成都医学院那个附属医院，那时候在那里实习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病人，他的胃痛痛了11年了，中医 西医一直吃都吃不好。啊，当时我在那里实习的时候，那个妇人就让我看，我给他把脉把一把，他说：“我说你不是胃病，你胃根本就是很健康，完全没有问题。你是因为肝气太旺，肝气太旺就可以扣到的木后土嘛。” 嗯嗯嗯， 对啊。 哦。 是后来我就开了一副这个疏肝气的药给他吃，结果第二天来的时候，他这个11年的胃痛好了。 哇，这根本是救了他一命嘞！哇，所以有时候问题要解决，但是要找到那个最症结点的地方， 对，要找到他的治病的原因在哪里， 不然的话就是会没有效， 没有效， 这个浪费钱、浪费时间、浪费体力。那总裁刚好提到说他肝气旺。是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所谓的肝气旺？ 木着伤肝，最怕生气 啊，生气哦， 肝的东西你一生气马上就伤到肝 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要记得哦，我们要心平气和，不要生气。 对，而且生气你能发泄出来还好，没有发泄出来的话，它就会 哦，捂住底心来。 不但肝气郁结，就这样会郁结。 哇，但现在很多人都这样。 对，现在普遍都是。 拢不敢讲出来，拢不屌所以拢不出所谓的心病嘛。 对。 对啊，像有啊营养师嘛，所以有时候会看的很多。有时候他检查做出来都没问题，但他都总觉得哪边怪怪的。那种其实通常都是因为心理出了问题。 是情绪的问题啊，这个运动，刚刚你讲的运动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在吃这个，我们讲保健品好了。保健品的话，也必须要配合运动。 嗯， 没有运动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吸收。 嗯嗯嗯。那喝水，喝水应该也很重要。 喝水这不用讲了，这个水，人体占了70%以上是水嘛？ 哎， 是等于人体是水体呀、啊。 对对对。 所以一个好的水跟不好的水，这完全是。关系到你全身的身体、 哦、真的，那我赶快来喝口水好了。那总裁我也想问说，刚刚讲的这前面的介绍都是属于中医的原理上，那因为现在的科学目前我们进入到所谓的分子营养的一个阶段，从以前的草本经验到现在分子营养衔接的过程，总裁看法是如何？因为我看到说，因为现在分子营养用最新的专利的萃取技术可以浓缩11倍哦，这个好像是以前我们草本经验系列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以前来讲啊，会炼丹。 对，炼丹。 在古时候，我们的中医啊是会将草药啊，把它炼丹，等于是浓缩，单炼起来的那效果那是100倍的以上。 哇塞，那现在有办法这样炼丹吗？ 那现在我们的分子的萃取啊， 哎， 就等于是以前的炼丹，不一样的技术而已。 哇，把以前的那种炼丹的浓缩的技术，其实用现代的科技的方式呈现出来。 对对对，你把它萃取。 哇，这样就是可以把一些原本我们人体比较没那么需要、没那么重要的杂质给去除掉，然后把精华浓缩。 哎， 哦，难怪能够造就养生宝这么好的一个功效。那针对养生宝食用上，刚好提到说感冒不能吃嘛。那如果今天就是正常，我们就是一般上班族，哦，就是觉得啊。就是上班都觉得比较疲劳啦，晚上睡眠可能也没那么好，那容易感冒。针对这样的人，我们在食用个养生宝，大概使用的时机点跟使用量会是怎么抓比较好？ 我们做秘丸来讲啊，一次是8粒，等于是爱三餐。你是心脏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属于心肺以上的话，都是上焦嘛，就是饭后开始。 嗯， 那属于肝也是饭后开始。那你说属于肾？下焦来讲，尤其是不是是一定要饭前吃，效果比较好。 所以变成说一样是养生宝，但我们食用的时机点会看你的状况不一样。 对，你觉得就是说，只要不是感冒，你觉得说哦精神不济，容易疲劳，你就可以吃用养生宝来保养。 哦，因为现在的分子营养形式是一体状一滴的啦。那现在的话会比较建议说是可能早上饭后的时候，然后一滴一管滴在嘴巴，这样就做食用，一管大概是1cc 左右。欸，目前的分子营养形式大概是这样。哦，所以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哦，如果要用养生宝来保养的话，就是在早上可能早餐饭后，哦，然后一管这样一滴做保养这样。那有什么食物不能同时吃吗？假设我今天吃了养生宝， 那我可能接下来我吃饭有什么东西是要避开的？ 那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特别的食物的禁忌这样。 没有禁忌，在古圣来讲呢，最好就是不要吃辣。 哦，不要吃辣。哇，这个有些听众朋友很爱吃辣呢。 所以现在的火气大家这么多，这么多的火气都是吃辣，吃辣椒吃的。 吃辣椒吃啊，那如果是吃一点点小辣， 微辣没有关系。 哦，微辣没关系， 微辣不伤心。 如果辣到觉得隔天上厕所屁股也辣辣的，这样就不行了，对不对？ 那已经太严重了。 哦，所以大概是嘴巴太辣也不行，就是嘴巴那种也不行。 那个超级辣，超级辣。 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要知道，要注意哦，真的不要吃太辣，吃太辣伤身呐、啊， 辣会产生燥， 哦， 燥就会生火，气闭则肉生，肉则生毒。你吃辣的话，它就本身辣本身就会身体燥热， 嗯， 所以辣火气就容易上升。 哦，原来原理是这样。幸好我本人是不太吃辣啦，哦，情绪比较心平气和。然后今天呢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总裁，哦，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如果你是经常容易疲累啦，哦，或者经常容易感冒的，你身体是发生什么状况，那以及今天介绍了养生宝它的一些原理跟使用的时机，哦，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总裁，哦，今天这一集来给我们邀请跟大家分享。那最后我也想请总裁用一句话来总结养生宝，结句诶， 总结一句话的话，就是说它能补充补上六腑所需要啊的营养啊，达到这个阴阳平衡，所以我叫做养生宝。 哦，对，总裁的一句话总结哦，养生宝可以去调和五脏六腑哈，阴阳调和，水火交融，让我们整个五脏六腑的状态是更加平衡更好的。 对。而且对腰酸背痛来讲，它是特别有效 哦。腰酸背痛，这是很多人现在有的， 对， 特别有效哇！这个真正爆点。 现在的年轻人呢，屁股三把火，他就不懂得节力，重力过度啊，那么他这就很早就会衰，不到40岁他就开始衰败。 哦，这个 而且他的脑部的记忆力啊，又开始退，千万呢。这个年轻人啊，不要纵欲过度。 那听众朋友要注意咯，哦，这个不要纵欲过度，哦，那如果生活中有些疲劳心情，记得要补充养生宝。好，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哦，那请大家，哦，如果对节目内容非常感兴趣的话呢，记得要每次我们节目发表都要第一时间来抢先收听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